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六集。第二天，边南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，有点后悔，自己一时冲动跟秋燕表了个非去他家不可的决心。一想到自己上课训练累了一天，还要送上门去找不开心，就有点堵得慌。一早上好几次拿了电话想打给秋燕说有事去不了，最后又都放下了。秋燕特别黏他，每次看到他时眼里那种开心和期待，让边南有种说不上来的温暖。他开不了口。秋意平时是怎么跟秋燕相处的，边南不是太清楚，只知道秋燕挺怕他哥的，哥哥不让做的他就不敢做。边南趴在桌上小声跟万飞说， 你说秋意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弟弟啊？不对，应该说这么可爱一小孩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操蛋玩意的哥？ 你晚上真去啊？是不是有点过意不去啊？ 谁过意不去了？我要不去我怎么跟二宝说啊？去就去，我不光揍人，我揍完了人揍骨折了，我还天天上跟前参观去。 下午训练的时候，万飞强烈要求晚上一块去秋意家。 这都快半个月了，我还没好好观赏一下咱俩的大作呢。 靠，你赶紧去花圃那边抖抖毛，花工三天都不用浇水了。 一块儿去吧，让我也体会一把站在敌人身体上热血沸腾的感觉。 你得了吧，那天晚上敌人躺地上动不了的时候你怎么不体会，跑得跟二踢脚崩屁股上似的。 不过万飞说的热闹，回宿舍洗完澡往床上一躺就不乐意动了。边南换了衣服准备走的时候，万飞已经躺床上脑袋冲着床尾睡着了。边南从抽屉里找出个本子，撕了一页空白的下来，写上了这边是头几个字，又瞄了半天加粗了盖在万飞脸上，这才走出了宿舍。 学校这边出租车很少，边南看了半天没等到车，只好上了辆三蹦子。到了市区，三蹦子限行，他下了车之后离秋燕家还有一小段路。 站在原地想了半天，又拦了辆出租，打个车出门还得倒车挺逗的，但今天的训练累，他是真懒得走最后这十分钟了。路过胡同口的小超市时，边南本来打算进去给秋燕买点吃的，但想到秋意那个态度，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。他宁可带着秋燕出来买，现买现吃。进了胡同没几步，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边南低着头正看着脚下的砖，感觉到有人过来了，他就往旁边让了让。正想往前走的时候，发现那人拦在了他面前，他皱着眉抬起头，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居然是申涛。 你上这儿来干嘛？ 老子六万有你什么事儿？ 那您六。 申涛盯着他让开了路，边南扫了他一眼继续往胡同里走。走了几步发现申涛跟在他身后，他没回头看着地上的影子。虽然不是人人都跟潘逸峰那伙似的那么爱干偷袭的事儿，但偶尔兴起了也保不齐。他自己就刚偷袭完秋意没两天。不过申涛跟在身后没什么动作，边南推门进了院子，他也跟了进来。院里只有邻居那个老太太正坐在葡萄架下边听收音机。边南叫了声 奶奶好， 接着 就看到厨房那边跑出来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赶紧弯腰张开了胳膊，秋燕扑进了他怀里，大声喊着： 大虎子，你来了。 小桃哥哥，你没走吗？ 我拉东西了。 申涛冲秋燕笑了笑，走进了厨房。边南打算进屋去给秋爸爸打个招呼，把秋燕抱了起来之后，看到秋意正在厨房门口靠着。 在做饭吗？你爸爸在屋里。 爸爸今天不舒服，吃了药就先睡了，我跟哥哥正要做饭呢。 不舒服？病了吗？ 不是病了，爸爸有时候会不舒服的。 边南怕吵到秋爸爸，就没进屋，在葡萄架旁边坐下了。秋燕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五角星递给他。 这个是我今天得的奖，送给你。 谢谢啊，你这么能干啊，还能得奖，一会儿带你去买东西吃。 不是周末我不能吃零食，我哥不让。 那我带你去买玩具。 边南往秋意那边看了一眼，秋意没看他，倒是跟一脸不爽的申涛对上了，霹雳闪电的。申涛也往厨房门边一靠，抱着胳膊： 我不走了。 那你院门口蹲着去，我这还做饭呢，别给我添麻烦。 那还蹲一个找麻烦的呢，你让他先走。 随便你，你要让秋燕看出来什么，你别想从我这站着出去。 靠， 想靠谁找谁去。 那有事给我打电话。 嗯。 申涛走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盯了边南一眼，边南也没客气，满脸不耐烦地盯了回去。要不是秋燕还靠在他身上，就申涛这态度，他早抡椅子上去了。秋燕叫了一声小涛哥哥再见之后，打算往厨房跑。 我去帮哥哥做饭。 边南拉住他，看着秋意在厨房里单脚蹦着很过瘾。 你会吗？你哥做得了，你帮倒忙呢。 医生说了他还不能下地呢，我不放心。 秋燕这话说得跟个小大人似的，边南一时间无言以对，只得松了手。秋燕跑进厨房之后，边南在院子里坐着，抬头看着已经长出来不少的葡萄叶子，老太太在边上一直看着他。边南顶着他执着的目光坐了两分钟之后，实在坐不住了。 奶奶，您有事儿啊？ 哎呀，你去帮帮忙啊。 哦。 边南挺无奈地站了起来，慢吞吞地往厨房走了过去。刚走到厨房门外，就看到秋意蹦着想去拿盘子，结果秋燕正好拦在身边，她一个踉跄，打着石膏的腿条件反射直接就往地上落了下去。边南吓了一跳，这一下要杵地上了肯定得摔，他赶紧冲过去架住了秋意的胳膊。秋燕也吓了一跳，往边上连退了好几步。 说你帮倒忙吗？出去等着吧。 秋燕一溜烟地跑出了厨房，在门口站着。 我是想去拿盘子。 我来吧。 嗯。 你什么庄子啊，站都站不稳。 改天让你试试。 靠，我怕你吗？我话放这儿了，你有本事就来。 秋意没出声，边南也没再多说。站在门外的秋叶让他俩连狠话都不敢往大声了放。 行了，我弄吧。 边南架着秋意胳膊把他拖出了厨房，扶着秋意进了屋之后，边南把他往床上一扔。 待着吧， 劳驾。 秋意躺到床上，指了指床角的被子。边南压着一肚子不耐烦，过去把被子放好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把秋意打了石膏的腿扶着放到了被子上。 谢谢。 你非得自己做饭吗？我发现你真挺有病的，叫个外卖就能穷死你了。 我得卧床一个月，一天三顿，早饭我爸凑合能弄， 剩下两顿外卖。胡同口最便宜的盒饭是10块，我家三口人，一天60。秋燕就算半个人吧，一天50，一个月是多少？你知道我晚上在饭店打工一个月挣多少吗？哦，现在这份钱是没了的。 行， 边南打断了他的话。秋意这么一说，让他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负罪感。本来他就想着出出气，根本没考虑过后边这一大堆倒霉催的连锁反应。但一想到秋意可能知道自己的那些破事，就又总有点带着恼羞成怒的不爽。 算明白没？ 你别没事找事啊！我给二宝面子，不跟你费那么多话，你别顺杆上。 1500。 靠！ 边南骂了一句，转身出去了。秋意伸手拧亮床边的台灯，拿过一本书翻开了。边南今天真的会来，他并不意外。他看得出来，边南很喜欢秋燕，答应了就会来。边南不想看见他，他也不想边南总在自己跟前转悠。如果让他现在每天躺床上，连起来尿个尿都得想5分钟下个决心的人不是边南，就算他和边南之前干过架，他也不会这么烦躁。可偏偏就是边南，让他这一个月出不了门，不能打工，不能补课，老爸和秋意都没人照顾，这是他不能忍的。怎么不爽就怎么来。边南在厨房折腾了半小时，把秋意已经切好的菜炒了。不过因为不知道哪个菜该配哪个菜的，他是估计着随便搭配着炒的。把菜在桌上放好之后，秋燕跑进了里屋。 哥哥吃饭了，我扶你吧。 因为没有秋爸爸在场，边南也就没装样子，站在客厅里没动。过了2秒钟，秋燕跑出来进了秋爸爸的屋子，把轮椅推了出来。之前在厨房里，秋燕也一直在打下手，这会又跑出跑进的，鼻尖上全是汗。 我来吧，你盛饭。 边南过去把轮椅推进了屋里，秋意已经起来了，扶着桌子站在床边。边南把轮椅推到他身后，转身准备走开，秋意跳着退了一步，腿碰到轮椅的时候，轮椅往后退开了。 哎，把刹车弄一下。 刹车？一轮椅还有刹车呢？哪儿啊？往哪儿捏闸呢？ 你以为自行车呢？那个黑色的把儿，往下搬。 你那个骚包自行车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也摔骨折了？ 砸我房里。 边南站在他身后，看到秋意坐稳了之后，他对着轮椅推了一把。 飞！ 轮椅并没有如边南所愿蹭蹭往门口冲出去，而是只往前了半尺就停下了。边南忍不住又伸手推了推，没推动。 我靠，什么破轮椅啊，非得推着走吗？ 拉着手刹了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